姐把酒斟，苦劳之战何处分，盖世的英雄谁敢不尊，千金好酒是等闲，无用之人，大耳贼双剑，蔽日寒光冷，关云长青龙摆尾莫轻喷，黑张飞长矛如虎天双翼，三人胜不了万马千军，纵然败下蒙恩真安吕布追西郎，那烽火烟尘葵花戟，旋风骤起寒光，却听千古马一声长啸，彩虹映祥云，再看呐，猛虎低头望风跑，奔破草梁如虹儿，西河来那雪地沾我的身， 不意出众 啊。

小姐几只吃亏重计，你可知诗经有云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 只是未遇英雄。 这英雄不香港吕布出世以来，赤兔马踏平天下，花干戟震动乾坤，俺吕布可算英雄。 好嘛，称得是万将无敌，天下的大英雄。 小姐几知，你就该虚。 虚什么？ 虚配英雄。小姐她吐真情，满面羞涩，只喜得吕奉先破散婚票，死者等绝色佳人，尘世皆少，求淑女皆乱愁，共度良宵。 只怕爹爹不愿。 吾父在朝乃当朝太师，在圣驾面前也是说一不二，怕他什么？ 只是 什么吧？ 自古痴心女子负心汉，只怕你出得门去就要失言了。 哎呀呀，这等绝色佳丽又是如此柔情蜜意，我岂能食言呢？ 空口无凭何以行的？ 末将来的皇叔未带什么稀罕之物，但说这有了，这是末将压关进攒全党聘礼。 奴家请领。这是奴家压袖连环回奉将军。 末将敬领。 将军看什么？ 你看此处无人，你我就该拜。 拜什么？ 拜过天地呀。 拜将军真是操之过急，并命我父再拜不迟。 哎呀，等不及了。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我命小女陪伴于你，

看在嫂娘的份上，从宽发落。故人云：“路得时而鸣其君，意气成心。”一圈年说之之情你枉为人，高年犯罪你应当看在我的情分，你当想我包门只有这一条根，包年是我的亲骨肉啊， 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，嫂娘的乳我将把我养成人啊啊啊！ 多亏你不忘养育恩，想起来往事啊，叫我更伤心，爹娘狠心将你抛弃，嫂我抚养你呀、十八春，想当年，我这左边买的是小包。是你包大人，叔侄二人难抚养，乃我儿三分，乃你七分，多受了我的儿啊，教养了你，哪怕旁人说我有偏心，抚养你到了七岁整，寒窗实在读诗文，你可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，嫂嫂天有多灯心，念书念到二更鼓，嫂嫂与你把他针，三更夜冷把衣松，温暖你的身， 不暖的我的心， 四更五更我催你睡啊， 好娘为我多劳神， 我也曾温寒温暖 换饥渴， 怕风怕雪 怕雨天， 忙浆忙洗 忙针线， 交金交点 交诗文，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恩知念 当知心意。 我如苦寒心半苦养，不料想你恩将仇报，使我伤心。报年我的儿啊， 粉身碎骨难报偿，嫂娘啊。

我一年年白发，天霜鬓，孤苦伶仃，独一身。

他一番言语吐真情，方使我把云记在梦初醒，仙凡匹配从古语，虚仙的韶华三观啊。纵然娘子是凌弱别，你是月亮温存令人敬。纵然娘子是凌弱别，深谷深界女才俊。纵然娘子是凌弱别，愿与你悲苦散来告别， 刚才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朝圣祭吊吊，行中时谁thank you。